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节目嘅。志恩你好。 你好。 咁啊，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就同新闻焦点都有关系，因为今日新闻咧都有不断咁讲咧，就系关于玫瑰岗学校就宣布停办中学部嘅。咁呢件事点解会值得去讨论呢？因为上个礼拜四咧，就办学团体就宣布，咁啊话即系出一个稿咧，就话啊出年咧即系就开始停呢一个中学部啦。咁跟住讲紧礼拜五咧，上个礼拜五咧。咁辦學團咧又通知翻個法團校董會啦，咁同埋通知翻中學嘅教師啦，咁然之後就同一日都發出一個致家長信同埋致老師嘅信咧，就通知喺上個禮拜六就開家長大會，咁啊禮拜六就開咗家長大會啦，咁但係即係有一啲家長就會覺得啊，咦咁你通知人咧可能24小時都唔到咁好似即係如果佢我哋趕唔切有事咁咪即係出席唔到咪冇機會發表意見啦。咁所以事件咧即係對於某一啲家長或者係有啲舊生啊或者係即係其他關注嘅人士覺得喂呢件事即係好值得去傾喎，因為個處理點解即係一個辦學團體佢可以喺即係三日之內咁去決定即係通知人啊一個即係出年開始停辦，咁對於學生咁點咧？咁因為佢停辦，即係佢唔收中一咧，咁即係話今年讀中一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個處理就係會點咧？因為個辦學團體就話個學校個發展咧，就會由一個即係叫做道爾頓基金會，即係一個私校嘅組織咧，佢會去接辦咧，咁就會即係暫時會保留住個本地班咧，因為而家今年嘅中一即係出年會變中二啦，咁。跟住會變成中三啦，咁本身佢都仲有其他嘅中學部噶嘛，即係中四、中五、中六咁點咧？咁呢啲處理就會令到學生或者個教師都好擔憂咁點樣去過渡啊，點樣成啊咁樣。咁你又點樣睇即係呢一件事件嗰、那個即係處理或者即係而家啲即係有一啲學校咁樣去即係俾一啲即係私營嘅辦學團體去接辦？ 系，我谂大家听众咧，即系都会知道玫瑰岗佢本身系一间历史好悠久嘅一个军校啦。咁今次咧，其实呢一个 case 咧，就同我哋之前讨论过嗰啲所谓叫缩班杀校系唔同嘅，因为今次咧系个办学团体即系自己决定去停办即系玫瑰岗中学啦。咁当然，其实办学团体佢本身系有权去放弃嗰个办学权嘅。咁但系今次咧个事件都几罕见咧，就系因为即系办学团体佢唔系因为收生不足。而要交翻個辦學權出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度咧就有兩點，一陣間我都可以詳細討論啦。就係、其實頭先志堅都提到咧，就係、第一咧無論係近日我哋都睇到啦，即係校友啦、校長啦同埋家長會咧，其實都唔同意咧，即係玫瑰崗係出現一個收生不足或者一個財政上面嘅問題嘅。咁另一樣咧就係個教育局嘅角色啊，因為其實咧津校佢自己申請去停辦咧，究竟政府有冇一個處理嘅機制啦？咁同埋。因为而家咧，其实即系办学团体已经宣布咗系会停办即系玫瑰岗中学啦。咁去到所谓一个叫米已成炊嘅状况，仲有冇弯转咧？即系仲有冇一啲磋商嘅余地咧？咁我谂呢一个亦都系第二个去倾嘅角度嚟嘅。 咁头先阿志恩你讲啦，因为即系嗰个停办嗰个声明出咗之后咧，其实玫瑰岗中学嘅校长咧喺星期日都发咗个声明嘅，即系好似你所讲啦，佢就即系唔认同咧。即係學校嘅即係中一收生係唔夠啦，咁其實佢哋講緊即係佢今個學年都仲即係收緊三班嘅中一學生，咁其實即係設施又有不斷嘅即係擴大啊，咁所以認為即係其實學校本身都係即係好有即係有心去繼續去即係持續去營運，咁所以對於啊而家辦學團體咁樣去有個說法咧，佢哋就唔係好認同啦。咁跟住當然啦，事件又發展落去咧。本身即係玫瑰崗嘅辦學團體咧，道明會嘅校監咧，亦都喺星期日又發一個澄清嘅聲明啦。咁都係講啊，點解要咁樣做嘅？咁其實佢成個即係説法咧，如果我高度去概括咧，就係都係講緊咧，即係中學部睇翻2019年嘅數字咧，就睇緊個中學註冊學生就 人數都係停滯不前嘅。咁對比黃金時期咧，收生即係跌咗都係好多。咁跟住幼稚園同中學咧，即係跌得仲犀利。咁就講緊話，即係同嗰個即係註冊人數咧，即係喺2019年以嚟咧，即係佢呢度跌咧，跌到去即係話六成半個數字咁樣，即係65%。咁所以就話咁樣嘅即係嗰個學生人口嘅結構性下降咧，就對於即係辦學團體，即係或者成間學校嘅營運咧，係一個即係巨大嘅一個財務嘅壓力。咁所以即係整體考慮玫瑰學校，即係包括係幼稚園啊、小學同中學嘅發展咧，咁我哋認為咧就需要諗緊一個點樣可以有一個未來嘅規劃，同埋可以長期去保護翻玫瑰崗即係學校嘅辦學嘅傳統咧。咁所以先有呢個咁嘅決定咯。 嗯，咁不過喺即係譬如老師啦、學生或者家長嘅角度嚟睇咧，我睇翻啲一兩日報道咧，就係、是、其實即係都有一啲老師就話佢哋覺得有啲錯愕嘅，因為佢哋其實係星期六啦，即係先知道呢，即係星期六咧。其实办学团体公开发布呢件事啦，咁但系其实咧，身为老师嘅佢哋咧就唔系早好多先知道嘅，咁有一啲都系睇报纸先知道啦，咁佢就形容即系呢件事啊，即系咁样去安排，其实系好灾难性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学生咧，就其实佢哋情绪上面咧都需要照顾啦，因为可能咧本身玫瑰岗呢间学校咧，即系都系有唔少嘅家长学生佢哋心仪嘅一间学校嚟嘅，咁而且即系中一嘅学生啦，佢哋可能系翻咗学一段时间。即系其实十几日啦，今日都只系即系十八号定19号啫。咁咁嘅话咧，其实学生佢哋啱啱翻咗学冇几耐，咁就知道学校就唔再营办啦。即系话佢哋读到中三咧，就要转新学校。咁所以有啲学生咧，其实可能系不知所措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佢哋中四之后咧，究竟适唔适应到一啲新嘅学校嘅。咁所以喺个学生嗰个心理嘅角度嚟睇咧，会有一啲压力啦。而对于高中嘅学生嚟讲咧，因为个学校会出现变化啦，咁但系佢哋亦都要面对公开考试啊。咁所以就其实呢件事咧，对于佢哋都会有啲负面嘅影响嘅。咁所以办学团体咧，亦都讲到一啲过渡性嘅安排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关于即系要去透明，去同一啲即系家长啊，同埋学生去沟通啦，同埋会即系为学生咧带嚟一啲心理健康上面支持嘅。咁当然啦，即系我谂，即系对于学生嚟讲，佢哋可能即系都系好突然啊。即系呢个消息对于佢哋嚟讲，究竟即系心理上嘅健康支持，即系究竟足唔足够咧？对于喺嗰个即系读嘅学生，咁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同嘉宾倾一倾。 谂心机旁边嘅听众，对于玫瑰学校停办中学部咧有意见啦，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事件除咗即系学生会关注啦，家长关注啦，教职员都会关注啦。咁其实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嘅。咁我哋不如同阿立法会议员倾一倾咧，即系呢一个话题。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佢亦都系玫瑰岗中学嘅校友嚟嘅。你好啊，容海恩。 Hello， 你好。 系啊，咁其实即系你就听到，即系而家嗱事件就玫瑰岗学校就停办中学部啦。咁其实我知道你今日都有开记者会去即系回应事件。其实你哋本身对件事件有咩睇法呢？ 其实我哋十分关注嘅，尤其是我自己校友咯。咁我自己亦都好多朋友由幼稚园系读到中七先毕业嘅，即系佢哋啲细路仔亦都亦都有入幼稚园啊，咁样一路系即系家长又系小朋友又系一路读同一间学校，所以对学校嘅感情系十分感情深厚嘅。咁所以我认为即系呢一件事唔单止系影响而家读紧书嘅学生啦，亦都系影响咗旧生对于学校嗰方面对于教育局今次处理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立法会的层面，我们觉得现在不单单是个办学团体自己有个责任，我认为亦都是教育局亦都是有个责任在这里。即是这么大件事不会是突然间九月尾或者八月尾先通知教育局的。我们认为这个办学团体会一直是跟教育局亦都是有联系。那为什么会这么迟先通知，还有通知来跟住原来只是得三年的通融期啦。那现在你说现在读中一去到中三就没了。那当然我们理解幼稚園去到小學，佢哋會係由新學校可能會係接收翻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學生會唔會係繼續留響新學校去到讀啦。咁但係對於而家讀緊中一至中三嗰啲小朋友或者青年人，佢哋係十分之大影響，包括佢哋嘅家長。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自己身為家長啦，即係我由幼稚園小學一路去同小朋友鋪排想去入一間好嘅中學，令到佢學習入到一間好嘅大學，呢個其實係一路家長 一路俾小朋友嘅心血落嚟嘅，即係一路嘅鋪排。你而家突然間讀到中學，你而家突然間話：喂，而家每一條龍你讀到中三咋？咁其實對於家長嘅打擊咧係極度之大嘅。即係你諗下，我哋過往要用咁多時候栽培小朋友，無論係學習好，做同佢哋做 portfolio 好，我哋都希望佢入一間好嘅中學。咁如果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咁，其實大家都公認啦，即係玫瑰崗中學亦都係一間好嘅學校。咁去到而家呢一刻，你突然間我而家唔係因為佢過往有收生不足嘅問題。而家突然间要冇咗间学校，而根据学校嘅说法，佢哋冇收生不足，过往亦都系收足生，亦都系好受学生家长欢迎嘅学校。哇！突然间，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你头先讲，好多教职员都系错愕嘅，我相信呢个系事实，亦都听见我哋自己接触咗唔同嘅学生教师，佢哋亦都系非常错愕，即系觉得咦，点解会咁样处理？自己会点样呢？自己個前途點樣處理呢？即係我覺得而家最先嘅一步係點樣去梳理好家長同埋學生嘅情緒。咁我哋亦都了解到學校而家其實都俾到唔同嘅輔導俾家長同埋學生嘅，佢哋做咗好多。但我哋都希望教育局喺呢方面點樣去梳理好而家學生嘅情緒，有冇機會可以再同辦學團體再去傾，有冇其他方案可唔可以再延長？因為大家知道讀到中三啊嘛，中一至中三，可唔可以俾而家中一學生去到中六先畢業咗，你停學？唔紧要，起码佢哋有一个完成到成个中学，咁佢哋自己再升学，佢哋自己再去有个计划，但系起码关顾到而家啱啱入咗去嗰班中一至中三学生先咯。即系我哋即系身为家长，亦都好同情而家佢哋嘅学生嘅家长，亦都理解到佢哋，即系好似身同感受。哎呀，我哋如果真系面对同一个事情嗰阵时，亦都系不知所措，亦都系手足无措，唔知点样算。咁所以我哋希望教育局系真系俾到多啲嘅实际嘅支援，无论系安置好，当然我哋理解到啦，佢哋系好积极咁样安置，但系我哋知道呢个唔系学生想最终嘅目标，佢哋想系留翻响同一间学校，系用玫瑰岗中学毕业。佢哋亦都係知道啊！如果我哋調嚟調去，亦都有好多未知數，包括未必適應啦，學習環境唔同咗啦，老師亦都唔熟悉學生啦，對於佢哋學習進度唔理解啦，所有樣樣嘢令佢適應期，令到佢哋嘅學習係會阻礙到佢哋 DSE 嘅成績，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真係無論教育局可以俾到任何支援俾老師呢方面，亦都係好需要。咁第二點就係有關於教職員同埋老師嗰方面嘅支援，我覺得教育局亦都系需要支援，因为你大家理解到，你而家突然间话学校三年后会唔做，嚟紧呢一两年大量嘅教职员会离职，包括系一啲辅助嘅职员，佢哋都会有自己嘅生活，有自己家人嘅照顾，咁所以佢哋都会担心自己嘅前途。咁所以如果当要灭一间学校，剩翻三年级嘅学生，中一、中二、中三。仲要面對大量嘅老師同埋教職員離開嘅時候，呢真係好難繼續營運落去。對於餘下嘅學生，亦都好唔公平。所以我哋都希望教育局點樣係同翻而家嘅辦學機構好，可唔可以有其他嘅處理方案？你話如果揾到學校合併咁啊，咁當然係一啲嘅選擇啦，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見到學校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咯，即係呢個係我兩個嘅最大嘅關注點咯。 容海恩，我就留意到咧，即系办学团体佢都宣布咗一系列嘅所谓叫做过渡性嘅措施啦，即系包括会成立一个中学过渡委员会啦，去揾其他学校帮手啦，亦都有一个持续运作安排。咁但系当然就唔系中一读到中六啦，即系读到中三就即系完成初中教育就要转校啦，同埋有啲沟通同埋心理健康支持嘅机制。其实你觉得咧呢几点嘅措施，其实足唔足以做到你头先所讲，就系起码俾而家读紧嘅学生或者教職員係即係過渡到呢段時間？ 即係我哋睇到有啲咩方案係最合適嘅咧？主要係如果你係俾到而家在學嘅學生繼續完成到去中學嘅部分，我覺得呢個先係對學生同埋佢家長最有承擔嘅一個做法咯。當然你其他嘅你話我俾一啲支援俾輔導幫佢哋揾學校，呢、這個我覺得係次一要嘅，即係始終你如果係做唔到呢、這個，你下一步你都要幫佢哋揾學校，因為有好多亦都係非華裔嘅學生，非華語學生，你都係要 教育局真係有必要有需要去俾多啲支援佢哋，因為佢哋自己根本唔知入邊度揾到其他學校，言語上面嘅不通，或者係家庭佢哋亦都係有要需要多啲嘅照顧嘅家庭。咁所以我哋都理解到校方而家係俾到唔同嘅支援，亦都係了解嘅。但係我哋即係始終最好嘅方案，一定係點樣俾到而家現有嘅學生，包括係老師，包括係教職員，佢哋係一個過渡，係一個長少少嘅時間。其實都唔係嗌多好多嗱，你本來中一至中三，你延多三年啫嘛，即係你由三年延多三年。其實我覺得如果辦學機構係可以嘅話，其實可以真係再考慮延長少少時間咯。因為如果係真係財政嘅問題，都希望教育局繼續支持落去咯。因為有一半都係津校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希望教育局係盡量全方位咁樣協助而家嘅教職員同埋老師，包括師生，包括家長佢哋嘅需要咯。 手機旁邊嘅聽眾對於玫瑰崗學校停辦中學部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容海欣，咁其實頭先你都提到咧個處理問題咧，咁即係如果就咁樣睇咧，即係如果我就咁睇個印象，好似以啲公司話要宣布合併啦，咁或者要有啲重組啦，咁啊即係通知啲即係有決定咪通知啲同事咯。咁但係即係你認為如果辦樂團咧或者學校係咪一個咁樣嘅做法，或者你認為個處理仲有啲咩問題咧？ 正如我所講啦，即係好多嘅喺呢間學校嘅家長或者係學生，其實由幼稚園開始讀㗎啦。咁所以對於一間學校，其實佢哋個感情係特別深厚。即係對於我哋一路所講啦，家長最關注啊呢間學校咪一條龍服務㗎，一條龍服務嘅學校係特別係受歡迎，亦都係好多家長係鍾意呢啲學校，亦都係可以省卻好多揾學校嘅時間，亦都俾到有個延續性喺教育上面嘅教育嘅方針啦，對於佢哋對學校嘅熟悉度，對於佢哋學習嘅時間其實係縮短咗，即係可以更加快咁樣去吸收其他校外嘅資訊，校內入面亦都係了解多啲，因為有學者學弟咁樣，佢哋咁嘅做法其實係更加好。咁所以如果而家斷咗嘅話咧，就令到佢哋覺得對，即係對突然間我本來對學校係充滿信心嘅，突然間係崩潰咗，即係對於家長自己嘅心情係崩潰。咁所以我哋即係而家當然我哋理解到學校係做咗包括係辦學團體係嘗試係做好多嘅工序去梳理翻佢哋嘅情緒啦，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亦都係必要嘅。但係我都始終係覺得面對即係令到家長你處理佢對現實嘅問題，佢現實就係要我哋希望中一去到中六係一間學校，唔希望佢有斷層，唔希望佢轉校嘅情況。一轉校，呢啲學生你真係要重新適應，同學你要重新適應過，老師你要重新適應過，其實好多事你要重新適應過，而令呢啲亦都係直接影響佢哋去處理公開考試，去接受一個人生一個咁大嘅階段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無論政府無論校方點樣去令到佢哋順利過渡呢個情況係最好咯。咁所以我覺得而家無論係家長佢哋所要求嘅，即係可唔可以係繼續留喺學校嗰度繼續完成埋中學部分咧，咁我希望係學校包括係辦學團體係積極考慮啦。即係雖然我哋理解到佢有咁嘅決定，理解到而家有新嘅一個辦學團體可能會係介入，但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機會俾佢哋繼續留喺學校嗰度繼續學業咯。 好，咁啊，多謝曬容海欣，我哋傾到呢一度，多謝曬。咁啊，容海欣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玫瑰崗中學嘅校友，咁啊之恩。咁啊，睇嚟即係其實即係容海欣嘅意見，就希望可以學校俾到即係而家啲學生可以完成到成個中學嘅課程啦。 係，咁佢意見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中一入嚟嘅學生就唔應該淨係讀到中三，即係起碼可以延長到讀到中六嘅。咁睇下呢個即係有冇得再傾啦。一陣間我哋可以同家教會嘅成員傾一傾嘅。 係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玫瑰崗停辦中學部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我哋先聽咧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中環美利道二號地盤發生工業意外，警方接報有工人連吊船從28樓墮下，兩人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救出時昏迷，另一名傷者清醒，送往瑪麗醫院治理。事發在下午2點幾，警方暫時列作工傷案處理。旅發局表示，未來幾個月會舉辦多項晚間盛事，配合推動夜經濟。大坑舞火龙将于本月28至30号复办，首次有大小火龙出动。除了在大坑有表演，亦会舞出部分铜锣湾道。另外，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6号起，一连4日在中环海滨以实体形式举行。11月会推出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在西九文化区展出巨型圣诞树。跨年倒数烟花活动将于除夕夜举行。为推动访港旅客消费，11月起会送出100万份消费券，旅客凭券于晚上6点后光顾指定酒吧及餐馆，可享用100元消费扣减优惠。另外，亦会推出开篷巴士夜游香港优惠，旅客以20元乘搭3条指定路线，穿梭港九多个景点及地标。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提到乌克兰战争时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已通过外交渠道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毛宁批评德方的言论极其荒谬，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祝贺，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代表出席。副总理丁薛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辞时表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10年国家残疾人事业开创了蓬勃的发展的新的局面，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丁薛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对残疾人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咧，红磡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咁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嘅。咁而家啲塞车啦，龙尾去到女童军总会附近嘅七咸道南去观塘土瓜湾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女童军总会附近。之前窝打路到尖沙咀近住九龙塘火石道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开始多车啦，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附近，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呢，而家南区嗰边嘅香岛道东行线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交界，一路去到寿山村道呢都系多车嘅。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浅水湾道交界至到寿山村段多车。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嗰段呢，而家仲系繁忙噶。九龙嘅路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对行道去到亚皆老阶段，现时都系相当之多车噶。 至于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系繁忙嘅，龙尾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现时嘅龙尾去到龙日村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华华， 一分钟阅读， 阅读系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 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他是一个好老师，又是我的好朋友。 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梓杉、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喂。 喂，陈迷，陈迷出咗事啊！ 我知道， 你喺边啊？ 我喺望乐山城。 喂， 牧童估计都出咗事啊！ 究竟边个喺背后主事袭击陈默同埋牧童？以秦慧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咧？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日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咁我哋繼續傾緊咧，玫瑰崗學校停辦中學部嘅話題嘅。咁事件除咗係即係大家會關注到咧，辦學團體即係點樣去宣布停辦中學部嘅處理啦。咁之外咧，亦都係好關心到啊啲家長啊、學生啊，尤其是因為佢哋而家個即係個説法就係、是、出年就停收中一嘅學生啦。咁跟住而家現有即係中一到中三嘅學生，其實係去到2025、2026學年咧，其實就要轉制噶啦。咁因為即係講緊哦，中一嗰啲即係如果今年讀中一讀即係三年之後咧，佢就要去參加中央嘅學校學位安排啦。咁就需要去其他高中嗰度咧，就去資助中學嗰度讀。因為嚟緊玫瑰崗即係學校咧，佢就會即係走向一個國際班咧，即係個私校嘅一個營運嘅狀態啦。咁即係所以呢件事件，除咗話學校之外咧，咁學生又關注啦。咁另外當然仲有仲有個話題，我哋真係關注嘅。點解可以咁樣做咧？因為本身睇翻資料咧，其實玫瑰崗嘅辦學團體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佢就擁有嗰個土地嘅嗰、那個擁有權嘅，咁所以佢就可以有個即係自主嘅決定咧。究竟嗰、那個即係佢個辦學權係咪即係佢自己繼續做啊？定係佢可以即係將個校舍或者個地方去租俾人去做啊？或者係點樣合作咧？咁呢個就睇嚟就佢有個權嘅。 係，咁呢度都延伸到兩點可以講一講嘅。咁第一咧就係關於嗰個即係辦學團體佢嘅商業考慮啦，同埋一個教學倫理上面會唔會一個潛在嘅一啲衝突咧？咁因為我都留意到有啲立法會議員咧，其實佢哋都提出一點啊，就係話即係辦學本身唔能夠純粹從一個商業角度做決定嘅，因為佢唔係一門生意啦，亦都唔同一啲即係公司或者企業，你話執就隨時執嘅。因為頭先我同容海欣亦都傾到啦，即係學生佢本身。嘅個人嘅發展啊，佢哋教師嘅情緒啊等等咧，其實都需要關顧嘅。咁所以辦學團體就唔應該輕易去放棄嗰個學校啦。就有一啲議員咧就認為，其實咁樣做嘅話咧，會對於啲持份者係唔公平嘅。咁另一個層次咧，就是、去睇呢件事會唔會都有啲社會層面嘅影響？因為其實咧，即係有一啲議員都擔心啊，究竟辦學團體即係無意繼續辦學啦，即係需要揾第二啲人做頂替嘅時候，即係呢樣嘢會唔會成為？ 为了一个趋势呢？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办学团体它有权去申请去停办的。但是今次呢这个 case 都很特别啦，因为刚才志坚都提到了，即是本身一个办学团体呢是有那块地的即是拥有权的。咁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呢就是新那间学校即是道尔顿学校呢，其实它新那个校舍那个地址呢就会是玫瑰岗它现在个学校的地址来的。咁呢样嘢究竟有啲咩社会性嘅影响呢？就係话其实呢如果我哋见到一啲即係高質素嘅即係军校啦，个数目越嚟越少，咁然后呢即係改为系一啲即係私校嘅话呢，其实对于香港学生即係入读嗰个学校嘅一个公平性啊，佢哋求学嘅一个即係机会啊，会唔会都有个长远上面嘅影响呢？因为我哋都知道其实而家都唔少国际嘅学校呢係希望喺香港去租一啲地去营运嘅。咁所以我諗无论係喺嗰个学校嘅营运嘅角度啦，还是一个社会性嘅高度嚟讲呢，我觉得今次事件都係有好多值得讨论嘅地方嘅。 係啦，咁心机旁边嘅听众，假如对于即係玫瑰岗停办中学部有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假如你係家长啊，即係自己细蚊仔啊，究竟嗰个升学嘅前途呢都关注嘅话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不如我哋先同嘉宾倾下。咁电话旁边呢有邓飞，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邓飞，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其实我哋头先都倾到咧，我哋都比较关注一下咧，即系玫瑰岗学校停办呢一个中学部嘅事件。咁其实佢嗰、那个其实即系可能一般听众未必明啊，其实系咪办学团咧？其实佢系有权咁样做嘅咧？ 系有权，佢当然有权咁样做。佢當然係有權咁樣做，而事實上應該話有一啲辦學歷史比較悠久嘅嗰啲辦學團體咧，佢都係擁有個學校個用地嘅嚇。咁而且通常亦都可能係一啲嘅一係就係傳統名校啦，一係咧就係即使佢唔係傳統名校都好啦，都係喺一啲比較好嘅地段裏邊嘅。咁所以咧就其實我都擔心就話會唔會出現一個趨勢咧，就話算啦，我唔擔到嘢啦，我就退咗個辦學團體。我退咗個辦學團隊之後嘅話咧，就即係我就租俾一啲國際學校，尤其事實上咧，就你而家隨住話好多啲高才通啊嗰啲人移民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哋對於國際學校嗰個需求係大過對於本地資助學校嘅需求嘅。咁而與此同時咧，有好多啲比如英格蘭啊、蘇格蘭一啲嘅 public school 嘅嗰啲即係品牌嘅。嘅學校咧，佢哋都 sell 緊自己嘅品牌，即係有少少類似哈羅公學咁啦嚇，咁個概念嘅，咁其實即係有絕對有呢個市場需求，亦都有呢個市場供應嘅能力，咁所以咧會唔會係我係關心嘅就會唔會變成一個趨勢咯？咁其實你即使係撇除玫瑰崗今次都好啦，過往嚟講咧，亦都有一啲嘅學校咧係資助嘅學校，但係咧佢可能即係營運得唔算話好理想，就同玫瑰崗個情況有啲唔同啦。營運得唔好理想，咁但係咧辦學團體佢自己有嗰笪地嘅，咁結果咧佢就將間學校咧就搬去第二度，咁然後咧就坑單，咁然後咧嗰塊地咧佢就已經係租咗俾一啲國際學校去做國際學校噶啦。咁即係其實又唔係話完全冇先例嘅，只不過咧就唔係好似玫瑰崗咁收到生，但係佢都係要交翻個辦學團，咁就唔係咁做咯。咁我擔心就將來就呢種。即係退辦改租，退翻個辦學權比較局，改為租俾一啲國際學校，尤其是有品牌嘅國際學校咧，會唔會成為一個趨勢咧？呢個係值得要關注嘅咯。 我哋都想咧倾下，即系政府个角色啊。其实而家咧，如果军校咧佢要去申请停办咧，即系教育局本身有冇一个嘅机制啦？同埋其实而家咧，即系呢件事发展到呢个地步咧，教育局仲有冇一啲可以介入嘅空间咧？ 嗱，其实系好大程度上系睇佢个嗱，即系所谓办学权系咩意思咧？就其实教育局同办学机构签嘅一个 service agreement， 一个办学嘅。嘅合約啦嚇，姑且稱佢，我唔知中文叫咩，就有一個辦學嘅合約，咁然後裏邊有啲細節嘅條款就規定咗，即係具體個雙方嘅權責嘅，咁但係不同嘅學校咧，佢係不盡相同嘅呢份合約啊，唔係完全一樣嘅，尤其是一啲有學校用地嘅辦學機構同冇學校用地嘅辦學機構咧，佢個 service agreement 咧，即係佢個辦學個合約咧，亦都不盡相同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你教育局嚟講咧，就首先你要根據翻呢個辦學嘅合約嚟去個條款嚟去同即係玫瑰崗嘅辦學團體道明會去傾啦，係咪咁？睇下點樣可以解決得更加妥善喎。咁第二樣嘢咧就嗱，如果你站喺教育條例，其實你對於教育局去對基礎教育即係中小幼啦嚇個監管最大嘅授權係在於教育條例 同埋呢個一個教育條例，一個佢個附屬法例嚇。咁、啊、但係我要睇翻教育條例同埋佢個附屬法例裏邊咧，其實都冇乜特別提到話如果辦學團體我唔玩啦，係咪？我將個辦學團交翻俾你啦。誒、裏邊可能牽涉到公眾利益，咁教育局係有冇得介入咧？咁咁呢個咧就其實睇唔到一個好明確嘅條款嘅，啊，睇唔到一個好明確嘅條文係賦予教育局有個咁嘅權力嘅啊。 咁啊，鄧飛，因為咧嗱，頭先都提到一個即係林志欣都提到一個即係角度咧，就係咧，咁始終即係我哋一般人會覺得，即係辦學係有另一種即係層次，係覺得係投資未來嘅，咁應該就唔係一門生意咧，因為我哋係去培養人才啦。咁如果睇翻，但係如果從一個營運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即係而家玫瑰崗係一個資助中學啦，咁佢如果中學部咧，咁佢學費就係、是、即係我哋叫零蚊啦，唔使錢啦，因為資助啊嘛。咁但係如果睇翻，如果而家道爾頓即係嚟緊會接辦玫瑰崗學校嘅辦學團體咧，佢而家收緊，即係佢寫，即係佢用一個國際學校嘅機制咧。咁佢如果係即係去到即係高中啦，即係或者佢中學嘅學費咧，講緊都係19萬幾嘅一年嘅。 呢個一個教育公平嘅問題， 係啦， 其實嘅話咧，好多地方都面對嘅。啊，即係我哋一個免費教育，其實係幫助咗好多嘅家庭條件唔係太過優越嘅同學仔，透過讀書嚟改變命運。啊，你諗下好多啲。以前好多啲學校，無論係傳統名校又好，定還是一啲好盡心盡責嘅學校都好啦，佢都係資助學校，即係俗稱嘅津校啦嚇。佢係透過呢個免收學費嚟幫助一啲基層嘅家庭或者弱勢家庭咧，就係讀書改變命運。咁但係而家隨住有越嚟越多學校，即係早年咧，18年前咧，就好多啲傳統名校轉咗做直資啦，係咪？咁啊變咗收學費咧，但係個學費都係有限嘅啫。唔會好似國際學校咁收得咁勁噶嘛，係咪咁？咁而家就出現咗，會唔會出現個新趨勢，就話直頭都唔係轉直資啦，我交翻個津校個辦學權出嚟，我轉成一個好貴價嘅一個嘅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嘅時候咧，其實呢個背後隱含咗一個好大嘅一個教育公平問題咯。咁你對於貧家子弟嚟講咧，我真係負擔唔到啦，我冇計噶啦，咁就係。 鄧飛，你剛才提到呢，其實玫瑰崗嗰個情況係佢自己係擁有嗰塊地啦，咁所以就可以租俾其他嘅團體去辦學。其實據你所知呢，你剛才講話可能有啲傳統，譬如啲教會呢都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土地擁有權嘅。你手頭上會唔都有啲數字知道其實有幾多即係唔知嘅而家。 呢、這個真係唔知呢、這個唔清楚，呢、這個真係要逐間學校查返填到聽先知。但係並不限於教會，我剛才講嘅其中一個先例嗰、那個完全唔係教會嚟嘅。 咁好嘛， 就算唔一定系教会嘅，唔一定嘅吓。 咁好，咁啊，邓飞，我哋倾到呢一度，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啊，邓飞咧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咁我哋只因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一台玩游戏。 以下边一位系《开心日报》第一代主手下留情嘅正确写法？ 旧日的足迹系逢星期几播嘅咧？ 大家好，我系 AI 淑梅啊。 我約了 AI 淑梅在香港電台第一台的 IG RTHK Radio 1和大家玩一台二十問的遊戲， 一管集氣，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詩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抢人才， 广东广西抢人才， 广东广西抢人才。 我系苏轼，广东广西嘅秘诀咧，就梗系要终身学习啦，不断增进自己嘅知识，先可以为各位听众带嚟最 update 嘅资讯噶嘛。 有兴趣参与广东广西节目主持工作嘅你，即刻上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网页或者 Facebook 专页了解详情同递交报名表格。 今个星期就截止啦， 一鼓作气，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抢人才。 你呀、啊，系你呀、 啊！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咁啊，之恩，咁我哋继续系倾紧玫瑰岗校停办中学嘅话题啦。咁头先我哋即系嘉宾都有提到，即系一个观点咧，就系、是、教育嗰个公平性嗰个问题啦。因为即系依家即系玫瑰岗就系 即係資助中學啦，咁就免費噶嘛，即係咁。如果你睇翻咧嚟緊，如果道爾頓學校咧佢接辦之後咧，咁當然啦，未知佢個學費會收幾多。咁睇翻而家佢即係喺佢網站資料咧，咁佢收嘅學費咧就可以去到即係19万几一年嘅。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從一個營運角度咧，就似乎啊做私校，咁如果佢真係收到生，咁佢就個收入一定就係會有喺度啦。咁但係嗰、那個教學或者個辦學係咪即係咁樣呢？咁呢個即係當然會有個討論啦。 係啊，所以其實而家呢件事之後呢，我諗都社會上有啲意見都擔心會唔會有其他即係辦學團體係有樣學樣呢，即係最後係衝擊緊嗰個教育嘅體制呢。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呢，即係其實一間津校佢本身個目的就係希望多啲人係可以透過教育去改變自己命運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越嚟越多嘅學校由呢啲津校變做私校嘅話呢，其實個學費即係收費貴好多啦，咁亦都影響緊即係香港嗰個教育嘅公平性嘅。 咁而今次事件亦都即係對於本身玫瑰崗讀緊即係中一到中三嘅學生又影響比較即係大啲啦，因為即係中一嘅學生咧，佢即係三年之後佢就要去即係受嗰個學位嘅中央安排，睇下究竟佢派去邊間中學啦。咁所以即係變咗呢件事都會對於即係除咗學生就係家長本身都有個即係有個感受，可能都係覺得啊唔開心嘅。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玫瑰崗學校嘅家長。歡迎打嚟18731同我哋傾下，或者你係教職員嘅，如果你有咩擔心都歡迎打嚟18731同我哋傾下。咁啊，之前不如我哋同咧即係玫瑰崗嘅中學家長教師會傾下，睇下佢哋點睇嚇。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包比達，佢係玫瑰崗中學家長教師會嘅主席。你好啊，包比達。 係你好啊，主席。 係啊，咁啊，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因為咧，我哋睇翻資料咧，即係其實家長大會就上個禮拜六就召開啦。咁其實即係由你所知咧，而家啲即系家长嗰个心情系点样咧？ 其实咧，我哋都唔识讲啊！而家系唔知系点样做啊！即系又心痛，想喊出嚟，咁又唔可以喊，咁下一个步点做咧？我哋亦都唔知啊！因为忽然之间有咁大嘅消息咧，家长接受唔到，老师接受唔到，同学们我都唔知佢哋点接受，根本上佢都未识惊，因为我哋小朋友根本上嗰啲朋友所有嘢。忽然之间冇晒，查查，即系你话中四至中六，系咪嗰三年可以好好地咁读落去咧？唔系，老师会唔会留低？唔知。咁而家佢哋读嘅环境会点样？冇人知啊。我哋而家失晒方向。同埋我哋系受害者啊。根本上，如果我哋系自奋者，查查基本，你呢啲唔系一朝一夕。一嘢发生嘅嘢嚟嘅，咁多年发生，你点解唔通知家长？可以问一下我哋先噶嘛？完全冇一嘢杀落嚟。 而家咧，其实你哋下一步仲有冇机会同办学团体去做一啲磋商？ 其实咧，我哋每一日都 keep 住 contact。而家我哋今日就啱啱就都同啲 supervisor 去倾过，即系都系同佢哋讲嗰样嘢。喂，伤害 is done already， 即系已经伤害咗我哋啦。咁你话谂紧会帮我哋点样安排？点样安排？你谂到几时啊？我哋而家要即时嘅嘢，你应该呢啲嘢一早就算你要执啊，一早要谂定啊。即系嗱，我执噶啦，咁我揿个掣，跟住咧有 A、B、C plan 就会咁样安排。唔系而家要先谂啊！我哋每一个钟头，每一日点样过？小朋友点过？大家都知道噶，已经好辛苦。我哋等到几时啊？完全冇嘢可以俾到个方向我哋。所以我都同佢哋傾過，喂，我哋唔係 long term plan， 我要即時你可以做到啲乜嘢俾我哋。咁我哋亦都知人哋話，佢哋話啦，係教育局唔俾我哋。咁我都唔知係邊個啱邊個錯，係教育局唔俾我哋一至六啦中，定係學校唔俾？而家都唔知邊個啱邊個錯。 咁啊，包括就因為睇翻個聲明，就而家辦學團體本身即係道明會就即係有個決定啦，就會即係交俾即係新嘅辦學團體啦，嚟到去即係接辦玫瑰崗學校咧，即係由幼稚園即係小學佢哋合併啦，跟住即係中學部佢哋就停辦，就會轉一個即係暫時會保留住個本地班啦，跟住佢哋逐步就走向個國際班啦。咁因為而家校方都有即係講緊話啊，佢都有一啲督導委員會會成立去即係協助個過渡嘅。咁我哋想先講下啲學生先，因為其實佢哋。有提過話，即係都知道學生個情緒可能會有啲即係狀況嘅，咁佢都會有啲情緒嘅支援。咁就你所知咧，其實係咪真係有學生開始有即係情緒嘅問題，可能需要支援咁樣咧？ 其實我自己 都問過佢哋，喂，學生嘅情緒嘅問題，你哋點樣解決啊？咁佢哋都話我哋有 social worker， 咁你有四百幾個學生 ，social worker 見得幾多個啊？但係暫時我哋聽到老師啲學生都係 OK， 都暫時都正面，因為我哋啲家長都一路都即係學生先行啦，我哋即係大家都係家長，即係佢哋嘅情緒最緊要。任何嘢發生，我哋家長會去諗，但係我哋盡量係要啲學生即係個情緒咧。等佢冇咁大嘅衝擊咧，冇諗咁多嘢，我哋會同你面對。 嗯，係，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即係玫瑰崗中學嗰個情況咧，因為我哋頭先同立法員傾咧，就其實佢就話即係你哋入邊有好多即係都係非華語學生啦，咁就算學校話即係幫啲學生轉校都好咧，其實要揾新學校都係有困難嘅。個情況係咪真係咁樣？ 冇錯，嗱，呢間學校咧，玫瑰崗咧，其實口碑好好啊，咁啊，好多家長有小學咧，大家都識啊。一個叫一個入嚟，咁啊人數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即係喺佢發表嗰張信入面，佢話二千幾去到四百，佢係包埋幼稚園、小學同我哋中學係一路好 stable 嘅。好多學生而家咁啱今年插班入嚟中三，諗住讀落去，咁死啦！出年點啊？又要走咯喎！有啲插班入嚟，中一嗰啲而家點咧？冇人知，跳船好啊，繼續好啊，中二咧？冇人知啊！咁而家我哋都建议校方，喂，你俾啲实际嘅嘢我哋啦，日日话会谂谂谂，几时谂啊？我而家即时嘅帮助啊！你做咗啲伤害，咁有乜嘢话都俾我哋知，系即时可以选择咧？同埋你谂下 ，NCS 学生系好难去拣学校， 嗯， 边间学校会收佢？佢读紧嗰啲科，读紧个 level， 老师嘅经验，咁啱要配对，唔系简单啊！你求其俾几间学校你拣啦。冇可能啊！你有冇谂过每一个学生嘅伤害几大啊？ 嗯，咁啊，包伟达头先你都有提到咧，即系而家即系家长就或者家长会咧，都系即系孭起个责任啦，去同即系学校去沟通去倾啦。咁但系就你所知，其实本身即系玫瑰岗中学嘅啲即系家长咧，其实佢又有啲咩嘅情绪问题咧？有冇？ 佢哋好多情绪啊，好多电话，我日日都喺度收 WhatsApp、收电话，即系大家都好无奈，好即系有啲啊想去示威，有啲啊想去边度，我哋都同佢哋讲。大家可以做嘅嘢有限，我哋尽量去同学校喺度沟通。而家最紧要就系我叫咗校方，就系可以更新啲资讯。你哋做紧啲乜嘢？有乜嘢你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你跟做紧啲乜嘢？今日做过啲乜嘢啊？唔系一味叫我哋等，我哋做紧 planning 紧，呢个唔接受噶。咁我都同佢哋讲，你起码每一日你更新啲嘢俾我哋，等我哋可以同啲家长舒缓佢哋，学生舒缓佢哋。喂。伤害做咗啦，咁但系有乜嘢可以补救咧？呢个先最紧要而家系。 最后可唔可以都好快，请你讲一讲咧？你哋作为家长，期望教育局可以有啲咩角色喺呢件事度？ sorry， 可唔可以大声？ 可唔可以你哋期望即系教育局会有啲咩角色啊？喺呢件事？ 查实呢一样嘅，由第一日开始啊，未发生之前，教育局咧系应该牵涉落去嘅，佢嘅责任庞大啊，佢完全系忽略咗我哋家长学生，佢应该主动。去行出第一步，因为呢个是政府的学校 sponsor 的 direct 嚟嘅，佢完全系冇接触过我哋家长。嗱，你喺背后做紧乜嘢，冇人知啊！我哋啲信息喺边度嚟啊？边个会通知我哋啊？好啦，你话 planning 紧，做紧啲乜嘢配对紧？你有冇人 approach 我哋家长教师会？有冇人通知我哋啊？冇啊！边个做紧乜嘢？冇人知啊！ 嗯， 佢哋责任庞大啊，佢哋要主动啊！ 收到，咁啊，收到晒嘅，咁啊，多谢阿巴比达嘅电话，咁啊，巴比达咧系玫瑰岗中学家长教师会嘅主席，咁啊，之恩，咁啊，睇嚟就即系家长会就希望即系教育局可以介入咧，都可以即系同佢哋听到佢哋嘅声音啦。咁同埋因为事件，我哋都本台都揾过即系办学团体咧去同埋教育局啦去回应，咁啊，暂时都系未收到佢哋最新嘅回应嘅。咁啊，我哋就即系会密切关注住啦。咁啊，我哋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红磡七咸道南嘅交通啦，之前七咸道南去土瓜湾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头先有少少挤塞，而家意外事故全部清晒场，咁啊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去到新楼街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启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之恩。咁我哋呢一节咧，转下话题咧，倾下一啲即系虚拟资产嘅话题。咁啊，点解要倾咧？咁因为上个星期六咧，就即系警方咧就即系收到一间即系虚拟交易所嘅即系用户咧嘅报警求助。咁啊，即系担心佢哋嘅资产咧，可能系即系有机会攞唔翻咁样。咁啊，涉及嗰个款额都有3000多万嘅。咁其实呢一间虚拟交易所咧个名叫 JPEX 啊，咁讲呢个话题之前咧，我谂可能要先同啲听众即系简单地讲解一下，其实即系虚拟货币或者数码资产系咩嘅一回事咧。咁其实即系大家可能会听过即系比特币啊、Bitcoin 啊，或者听过以太币啊，即系咁啊，子欣，你有冇拥有呢啲数码资产咧？ 冇、啊，所以要听你介绍下。 我都唔敢咁讲，因为我自己都有少少即系经验咧，即系喺呢方面有少少即系投资过啦咁样。咁其实本身咧，虚拟货币咧，其实系背底系有一个区块链嘅即系应用嘅技术嘅。咁、其实背底即系数码资产咧，系一个即系一啲即系数学嘅数字啦，咁去做一个即系我哋叫区块链啦。咁所以如果你拥有数码资产，即系你拥有嗰个区块链啦。咁即系如果要买虚拟货币咧，其实个过程系点样咧？咁做法咧，即系其中一个做法就会通过一啲虚拟货币嘅交易所啦。咁喺里边即系唔同嘅即系用户，咁我哋咪喺里边进行一个交易咯。咁但系中间咧，由于你唔可以直接买虚拟货币嘅，即系如果你想买比特币咁样啦，咁你要通过咧，即系有一啲即系虚拟交易所咧，就要求咧个用户咧系要先用你本身，例如你系揸港币或者系揸美金，咁你先要将嗰啲钱咧就换咗一个买咗个稳定币先。咁其中一个稳定币咧叫泰达币，泰达币啦，即系 USDT 啦。咁买咗呢一个咧稳定币，你就可以用嚟去买其他唔同即系形式嘅或者种类嘅虚拟货币啦。咁所以简单嚟讲就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咯，咁所以佢哋一般叫你要入金，即系你要买虚币，你先要入金先啦，咁你先将你啲钱本身啲钱，即系法定货币转咗一啲稳定币，然之后就可以再拣其他唔同类型嘅虚拟货币咯。 嗯，志坚，你讲到呢度咧，咁我就谂下一个问题啦。咁究竟即系呢啲虚拟资产嘅交易咧嘅平台上面嘅规管咧，究竟喺香港又系点样？同埋一啲散户嘅投资者其实有几了解即系背后呢一个发牌制度咧？嗱，先讲一讲咧，其实而家香港咧即系负责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咧嘅发牌制度，其实今年咧6月1日咧已经生效咗。咁散户咧其实就可以咧通过一啲持牌嘅平台咧，去参与呢个虚拟资产交易嘅。咁我哋睇翻咧，即系证监会嗰个名单啦。其实而家咧有2家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咧，就已经有牌嘅。咁就冇包括头先即系阿志坚所讲 JPEX 即系今次涉事呢一间嘅平台嘅名喺入边嘅。咁另外咧，即系证监会其实都有一个叫过渡性安排啦。咁个目的咧就系为咗喺6月1日之前咧，其实已经喺香港提供紧虚拟资产服务，并且咧即系准备好遵守证监会准则嘅一啲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咧，就提供合理嘅时间去方便咧佢哋申领嗰个牌照啦，同埋咧系接受即系证监嘅一啲监控嘅措施嘅。咁而证监咧，佢要考虑发唔发牌嘅时候咧，其实系有一啲嘅条件嘅，譬如就系究竟呢啲咁样嘅平台咧，喺香港系咪已经成立成为咗法团啦？究竟佢哋喺香港有冇实体办公室啦？有冇一啲关键嘅人员咧系住喺香港等等嘅？咁所以其实本身嘅发牌制度咧， 即係都係有一個一定嘅保障嘅。咁不過頭先就提到啦，即係喺呢段期間咧，其實亦都有一啲所謂叫做未獲證監發牌啦，亦都冇申領喺香港即係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嘅，即係呢一間 JPEX 嘅公司咧，即係就出現咗頭先所講咧一個所謂叫做即係欺騙嘅情況。其實具體嗰、那個案件係點樣咧？ 咁啊，即係涉嫌即係違規喺香港經營即係虛幣交易嘅 JPEX 呢一個機構咧，咁其實佢就喺今個月13日就俾證監會點名咧，就係警告話佢係冇即係獲呢個證監發牌，咁啊冇申領喺香港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嘅牌照。咁因為佢俾人點名警告之後咧，咁跟住佢個平台咧就有一個即係新嘅提款機制，即係就限制咗佢嘅即係用户咧就即係提幣啊方面咧就有個限制啦，咁同埋個手續費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即係點解話啊佢推出呢個即係限制提幣之後咧，咁佢嘅投資者就擔心，咦會唔會有事？因為佢無牌經營啊嘛，咁啊所以即係有一啲即係用户就報警求助啦，咁有一啲就即係揾立法會議員求助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事件都係頭先你都提到，點解話大家會關注？咦，咁對於一啲散户或者對於一啲即係有興趣去參與數碼資產，即係一啲投資嘅或者交易嘅即係用家，咁點樣去保障佢哋嘅利益咧？咁樣即係權益咧？咁樣咁，所以我不如咧，我哋都會同嘉賓傾下啦。咁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對於數碼資產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即係。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倾下，咁啊吴杰庄都有帮手去跟进下啲苦主。吴杰庄你好，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而家即系你有几多即系JPEX 嘅一啲佢哋可能觉得自己系受害人或者苦主啊，揾你去帮咧，同埋啲 case 系点样咧？ 系啊，咁喺上个礼拜尾啦，证监会出咗嗰个声明之后啦。咁都開始有啲疑似苦主啦，咁啊開始揾我嘅，咁累積其實呢個週末已經超過咗三四十人喺個群組，咁啊同我傾過，咁同埋都講過佢哋自己各自嘅情況，可能有啲就係銀碼啦，可能都係六位數字、七位數字，甚至有啲八位數字都有嘅。咁就除此之外咧，就佢哋都係通過唔同渠道。或者唔同嗰啲學習班啦，即係佢哋之前嗰啲，即係互相稱同學嘅，佢哋一樣有一啲學習班裏面一齊去學點樣虛擬資產點樣用啊，點樣投資啊咁樣。咁所以我見到個數量比較多啦，同埋佢哋各自都開始去報警啊。喺星期日開始開咗啲錄口供咁樣，咁我就星期一朝頭早今朝就可以同聯同幾位苦主就出嚟去講翻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咯。 我见到有啲苦主咧，即系就讲到话，其实 JPEX 咧俾证监点名之后咧，就有一啲提款上面限制啦，即系投资者系每次只可以提取1000泰塔币，其实大概系$1啦。咁而且手续费都好高嘅。我想问一下，其实喺而家咧个监管嘅框架之下咧，譬如呢一啲嘅平台收手续费嗰个金额咧，有冇一个限制喺度嘅？ 嗱，佢其實就冇一個限制嘅，就算而家持牌嗰兩家咧，咁佢哋都係冇一個限制收幾多嘅。咁我諗香港嗰、那個監管都係以一個市場競爭為主啦，即、就、係、是、以一個收個市場嘅價格，就冇限制收幾多 percent。如果你收得太高嘅話，理論上如果都喺一個監管底下嘅交易所咧，咁可以啲客户選擇其他噶嘛，跟住比較低一啲嘅費用。咁變咗其實呢一個我相信係。呢間疑似嘅欺騙嘅交易所，佢一個伎倆啦，即係希望阻止人哋去提款啦，咁樣。 咁容易裝，因為其實即係據我所知啦，咁其實區塊鏈嘅技術就係應用喺即係虛擬貨幣交易上高啦。咁因為提到即係證監喺發牌嘅時間咧，都係要求咧一啲即係虛擬交易所咧，佢需要有一個即係中央管理同埋控制權。咁係咪即係意味住其實即係嗰啲區塊鏈應該係有一個即係比較係透明啲嘅做法，即係喺嗰個交易所裏邊。如果唔係，如果去咗一啲即係佢個即係負責人嗰度，咁佢攞住嗰啲區塊鏈，其實嗰啲投資者或者啲用户，佢咪有機會提唔到幣咯？ 係啊，呢個數字資產咧，其實你好簡單，你當佢一個一啲數字嘅內容咁去睇。咁其實如果呢個交易所咧，你當我哋大家容易明白啲，我譬如我哋買股票咁樣，我哋喺經紀商開咗個户口，我哋買啲股票，理論上啲股票係個客户噶嘛，就唔應該俾嗰個證券商咧去挪用啊嘛。咁今次嘅情況就係話，點解攞唔翻自己嘅資產咧？咁就係話 個平可能就根本上攞咗嗰啲資產去作其他自己嘅其他用途。咁如果同時間咁多人去攞自己資產嘅時間咧，咁咪舊資產都俾翻啲客户咯。咁呢樣嘢都係我哋證監會發牌俾一啲持牌交易所裏面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就係唔能夠容許呢啲交易所咧就去將嗰啲資產咧挪用嘅，甚至咧有部分要買保險，因為佢有98%咧擺喺嗰個冷錢包，2%係擺熱錢包，佢都擔心嗰2%會唔會有一啲被一啲嘅黑客去攻擊去溝走咗，咁要去買埋保險嘅。咁如果有牌嘅交易所，佢就唔可能會發生呢一種嘅情況，即係話係客户唔能夠攞翻自己資產嘅情況嘅。 嗯。 咁另外咧，我哋都留意到，即系 JPEX 佢喺2022年咧有一個合夥人制度啦，就係如果咧係邀請到即係其他佢會邀請啲客户成為合夥人啦。咁亦都有啲條款提到咧，係可以如果邀請到1000人咧加入成為個 JPEX 嘅客户咧，就可以30日入邊咧就可以邀請嘅平均資產咧，亦都達1000萬嘅1000萬 USDT 嘅話咧，其實合夥人就會獲得每月6000元嘅 USDT。你接觸嘅一啲受害人入邊咧，其實有冇？是因为这一个的合伙人的制度而入了去这间公司的。 我接触过的客户都是一些比较是就是最终用户，就是他有没有说自己去做合伙人的。但是这些合伙人的制度其实都是一些销售伎俩，就是推销的伎俩，就是包括他不单止说找合伙人，就是可以帮他促销，甚至都賣好多廣告啦，係嘛？大家見到可能喺唔同嘅公共嘅場合啊，甚至啲公共交通車身都見到啲廣告。咁呢啲其實佢哋通過一啲宣傳，咁就去令到大家相信佢係一個非常之實在，同埋佢都聲稱自己係喺其他國家或者喺香港申請緊牌照。咁呢啲其實證監會嗰個聲明嗰6點啊，都提到其實係發現係冇呢個事實喺度。咁而家先至会系令到整件事就会触发咗佢嘅一个问题咯。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对于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资产嘅交易有意见啦，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啊，吴杰庄，因为我哋睇到咧，即系有一啲即系虚拟交易所啦。当然，即系如果即系要保障自己投资者要保障自己利益，佢应该系要去选择一啲即系持牌嘅数字货币交易所啦。咁但系因为当中通常一啲宣传又会用一啲所谓个虚拟嘅质押，即系好似做定期咁样，咁可能佢高嘅利息啊、年利率咁样。咁啊呢方面其实即系一啲散户其实应该点样去睇呢啲宣传，或者点样去睇呢啲所谓质押嘅一啲即系服务咧？ 嗱，我谂其实你讲紧譬如一啲数字货币嘅质押也好，或者系一啲做一啲金融嘅合约也好咧，咁其实呢啲都系嗰啲交易商去製造一啲唔同嘅產品俾啲客户，好似虛構嗰種畫面，就係話呢個會好高回報嘅。咁但係事實上喺而家我哋香港法例，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攞證牌嘅話，佢哋不能夠做呢啲類型嘅一啲工作嘅，同埋佢能夠買賣到嘅幣咧，即係嗰啲虛擬資產或者叫數字資產咧，都係一啲喺市場上時間比較長，同埋係佢哋個市值同埋流通量咧比較大嘅，即係唔會出現一種我哋叫俗語叫做買啲空氣幣啊，即係空氣幣，即係話我發咗個幣出嚟咁啊去賣完之後，咁其實啲用户係到最尾一定係收唔翻佢本金嘅。呢啲情況就喺持牌交易所裏邊就唔會發生啦。 咁所以其實本身即係投資者其實佢都要自己研究一下，即係做功課。喂，咁究竟嗰個虛幣背後係咪有一啲實體嘅一啲業務營運？如果唔係，頭先你講空氣幣，即係佢背後可能係冇咩業務營運嘅。咁佢點樣去盈利咧？即係佢冇盈利，佢又派唔到利息俾人咁，係咪咁嘅理解？ 冇錯，冇錯。呢方面我覺得其實都政府或者一啲機構都係做多少少嘅推廣嘅教育嘅，因為而家其實就唔足夠相關嘅一啲教育咧，令到可能一啲想提到一啲可能我啲合夥人製造好多教育班，令到其實根本上通過教育咧係令到誘騙去買一啲係唔應該買嘅嘢，或者一啲冇保障嘅嘢。咁變咗應該官方應該可以做翻多少少投資嘅教育，因為反正香港亦都係以第三代互聯網作為推動新一代產業嘅一個目標嘛。咁我希望喺呢方面都應該要做到啲教育嘅。 咁另一样咧，就系譬如有一啲嘅可疑嘅名单咧嘅一啲资讯嘅披露上面咧，即系你认为政府有冇一啲嘢可以做多一啲咧？ 嗱，虚拟嘅名单资讯咧，其实呢、這个交易所其实喺上年其实已经摆咗喺度噶啦。 系。 咁但系咧，好老实，可能真系睇过嘅人唔多。 亦都唔係太清楚。咁我諗喺發放呢啲信息嘅渠道咧，都可以擴闊一啲，同埋俾多啲人知道呢個咁嘅風險，即係就唔會更加多嘅人去即係叫中招咯。 咁啊，吳傑莊，因為睇翻即係講緊監管咧，因為我哋睇到即係其他國家或者城市係咪都有一啲即係監管嘅措施去嚟到去保障住即係數字資產或者虛幣投資者嘅利益咧？ 嗱，呢樣嘢好老實就都係比較新嘅嘢。其實其他國家都未必一定好完善嘅。咁因為香港啱啱推出呢套6月1號先生效嘅制度咧，其實都相對係比較對小投資者保障非常之高嘅。咁其他國家其實都唔係冇試過出現爆雷嘅情況，譬如舊年嘅 FTX 事件，其實嗰個影響係重大嘅，即係個影響嘅人數同埋金額係仲誇張嘅。咁變咗其實每個國家而家都喺度因應緊呢樣新興嘅事物。喺度摸索緊，咁有啲國家其實比香港可能更加積極，更加會願意承擔風險。咁嗰啲其實而家大家都睇緊，其實呢個唔同嘅法例出嚟之後，究竟會點樣能夠即係配合到個市場嘅發展咧？ 另一樣咧就係即係其實而家你接獲嘅苦主嘅求助入邊咧，譬如佢哋投資咗嘅，即係究竟攞唔攞得翻啲資產咧？最終呢樣嘢會唔會都有啲跟進可以做到？ 嗱，呢樣嘢其實就同警方執法有關啦。咁其實今日都似有啲拘捕行動啦。咁同埋最緊要個主體係啦，個主體能唔能夠控制到，即係拘捕到，或者係某啲資產能夠鎖定到？這個我哋關心嘅。如果佢本身嗰、那個資產唔能夠攞得翻嘅，咁其實對於苦主能夠攞翻佢哋自己嘅本金或者投資額，咁就比較困難啦，係咪？ 咁吳傑莊頭先你講到，因為嗱，我哋而家傾緊話，如果啲苦主即係報咗警，如果真係嗰個案件係成立，即係真係有人係即係去欺詐咧、欺騙咧，咁如果嗰、那個即係投資者個區塊鏈仲喺即係嗰間機構度，咁當然係有機會。咁但係呢個係咪就係發牌嗰、那個即係監管嗰、那個即係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佢係咪可以有一個中央管理同埋控制權咧？如果唔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話，如果個老細佢攞咗嗰啲區塊鏈喺身，咁佢如果真係走佬嘅，咁其實夠攞唔翻嘅。 冇錯啊！其實發牌嘅制度就無論喺嗰個機構嘅負責人，佢哋嘅 RO 啦，即係一啲人係有相當嘅一個資歷同埋個誠信嘅，包括佢公司持有嘅一啲資金。就唔會令到你就算營運困難都最少要保障到客户嘅資產，同埋嗰啲放喺邊嘅地方，亦都要有啲託管啊等等。咁呢啲全部都喺監管裏面有要求嘅。咁所以今次其實香港監管係冇問題，而家只係有啲唔同嘅機構借助，可能係有一年嘅所謂嘅寬限期去做一啲佢哋嘅操作，咁令到有客户受損失咯。 咁我哋即係時間關係啦，咁最後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如果以你嘅角度咧，即係其實散户應該點樣去注意嚟緊？如果我想參與數字資產嘅投資，佢可以有啲咩需要注意咧？ 係啊，首先嗱，呢個第三代互聯網咧係香港一路發展嚟緊嘅方向，我都覺得唔會動搖呢個方向嘅。我哋香港都係應該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客户或者最終用户咧，希望佢千祈就唔好去啲無牌嘅地方去炒賣啦，同埋唔好相信一啲。即係誇張過高嘅一啲回報咯，即係其實每個投資其實大家明白啦，即係風險越高就係投回報越高嘛。咁但係其實風險出現咗嗰陣時，你嘅回報肯定收唔翻。所以我勸喻即係大家先了解多啲呢個投資嘅乜嘢，即係虛擬資產係咩嚟，同埋唔好即係太過貪一啲高回報咯。 好咁啊， 係啦，有大家所去做。 好，收到曬，多謝曬啊，吳傑莊。咁啊，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咁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之恩。呢一节我哋又转另一个话题， 系 咁啊，要倾一倾咧，关注一下，即系政府就而家提出。要去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咁就要强制社福、教育、医疗卫生界嘅23个类别嘅专业从业员咧，就要举报一啲严重嘅虐儿个案。咁如果真系违者咧，即系而家倾紧咧就如果你冇做呢件事咧，就有机会咧，即系会判监三个月，罚款50,000。咁其实点解要有呢、這、一个即系强制即系社福、教育同医 療衛生界的專業人員去舉報嚴重的虐兒個案呢？咁要睇翻個背景，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政府就2021年嘅七月咧就成立跨政策局嘅工作小組啦，嚟到去研究即係相關嘅草案啦。咁其實睇翻就係過去嗰五年咧，其實虐兒嗰個個案有數字嘅，因為根據社署嘅資料咧，過去五年咧即係通報虐兒個案數字係介乎940宗到1439宗，咁當中有六成咧都係即係睇到個施虐者係個父母。咁就為咗回應公眾咧對虐兒個案舉報不足嘅關注咧，咁所以政府就喺2021年咧就成立咗即係跨政策局嘅工作小組去探討，即係咪可以去有一個強制舉報，因為而家冇強制噶嘛，咁係即係自愿去舉報嘅。 系，咁而其实政府咧早前都完成咗草拟呢个强制举报虐儿儿童条例草案啦。咁近排咧立法会咧嘅相关委员会咧就举行咗公听会啦，咁就有36个社福界嘅专业团体代表去出席嘅。咁不过我谂听众都会留意咧，其实呢个问题都倾咗一段时间咧，咁而且就好多社福团体咧都就住嗰个条文嘅一啲细则咧就提出关注嘅。咁亦都有啲系啲共同大家都提出问题啦，譬如就有啲团体。就关注嗰、那个条文入面針對虐儿或者举报的门槛和步骤究竟清不清晰啦。第二呢就亦都有啲团体呢担心呢个草案通过咗之后呢，其实前线要处理一啲怀疑个案嘅数目呢会大幅上升。咁第三呢就亦都有啲团体呢批评呢嗰啲罰則唔应该一刀切啦，即係需要视乎情况而定嘅。咁否则呢会有机会导致一个嘅后果呢，就係业界可能会有一啲恐慌，会导致滥报啦或者虚报嘅情况。咁先举一个即係其中一个团体提嘅佢哋嘅忧虑呢，就因为呢佢哋认为呢其实而家呢政府呢去提供去资源呢做一啲善后嘅措施呢其实係唔够嘅。譬如国际社会服务嘅总监佢哋亦都提到呢，就係其实佢哋机构呢有一个喺四月底成立嘅虐儿个案啦。咁、那个个案呢就建议呢当事人就唔好返屋企嘅，要等候一个住宿服务。咁但系去到九月中咧，其实咧一路咧嗰个嘅小朋友咧都系留喺医院嗰度，其实唔知几时先有宿位嘅。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社联嗰个资料显示咧，其实香港啦吓，而家有277个紧急宿位啦。不过单单喺2021年咧，其实当局咧就接获咗2700多个申请嘅个案，咁全年咧系得400多个人咧系可以获安排入住嗰啲宿位。咁所以其实睇到咧个紧急宿位嘅数目咧系供不应求嘅，但如果我哋參考翻咧，即係外國嘅例子咧，就係當你有呢個舉報機制之後咧，其實嗰啲個案就會好急速地增加。咁所以咧，業界咧就喺嗰個資源啊個層面上面咧就憂慮啦。哇，究竟咧有呢個通報機制之後，其實嗰個社會嘅支援啊個資源咧，其實係咪足夠承托到嗰一啲嘅個案嘅咧？咁 係啦，咁出席嘅即係社福團體咧，亦都有一啲關注咧，即係佢提出就係究竟。嗰、那個兒童嘅定義啊，咁即係認為個兒童定義係咪可以定喺18歲以下咧？咁但係當然有其他嘅團體就覺得，咦，你將嗰、那個即係兒童嘅年齡嘅定義去即係有一個調節咧，就覺得，咁其實可能未必係喎，因為好多時就講緊可能16歲、17歲嘅即係青年啦，咁可能佢哋個即係唔係好似成年人咁樣啦，有一個自我決定嘅能力啦，咁所以佢哋可能喺受虐嘅時間，可能佢哋未必知道點樣去處理，但可能呢啲就係正正需要保護嘅一啲即係即係年齡層啦，咁所以究竟嗰個兒童嘅定義係點樣咧？咁所以都有一個即係討論喺裏邊嘅。 係，即係呢度都聽嗰個講法咧，就係有啲社福團體就問咧，即係其實因為而家兒童嘅定義就係18歲以下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有啲青少年咧，其實佢哋同兒童咧嗰個智力啊，同埋佢哋去做判斷嘅能力係會有分別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團體咧就建議，其實因為咧差唔多去到成年階段嘅青少年，即係可能16、17歲嘅青少年咧，譬如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嘅虐待的情况，咁佢哋可能係真係要好信任嗰个人啦，同埋其实对方要好尊重佢嘅意愿咧，佢先会肯讲自己嘅情况出嚟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业界都建议啦，如果嗰个青少年咧本身已经係年满16岁啦，佢冇智力障碍，而且都有能力咧作出一个知情决定嘅话咧，咁其实佢可以自行去 披露究竟佢有冇出现呢、這个即系所谓叫虐待情况啦。咁而且咧，如果佢系要求咧专业人员咧唔向他人披露嘅话咧，可以咧即系有一个所谓叫豁免举报嘅一个嘅安排嘅。 系啦，咁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咁其实上星期立法会又举行咗听证会啦，即系就住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咧，都有即系好幾十個團體去出席啦，咁個代表出席啦，咁大家提出一啲即係關注嘅意見啦，咁所以我哋節目就今日點解拎出嚟討論啊？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咧有意見咧，歡迎咧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就住呢個話題，不如我哋就先同一啲嘉賓就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有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總幹事麥潤雲嘅，麥潤雲你好。 你好，系各位主持、各位听众，晚安，大家好。 系啊，咁我同我哋先讲下咧，其实话即系而家即系虐儿嗰个情况咧，即系其实你哋即系接触咧，其实有啲咩情况咧，即系值得即系大家要关注，因为而家讲到牵涉要强制去举报，咁但系事实上你哋本身而家即系接触嘅虐儿个案系咩情况咧？ 其实我哋圣基道儿童院咧就系、是、负责做一啲即系弱势小朋友嘅个案比较多啦。咁如果我哋见到政府做呢个强制举报虐儿呢一个草案呢，其实我哋就有啲嘅担心嘅。咁第一呢就係担心嗰、那个服务嘅承托力啊。咁因为我哋睇返呢政府呢喺即係头一月至到六月嘅数字呢，咁其实我哋会睇到呢虐儿嘅个案呢就一共有704宗啦。咁当中呢有 56.9% 嘅个案呢都系个施虐者呢都系同父母有关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会担心，如果即系呢啲嘅个案呢一旦系举报咗出嚟呢，小朋友呢无可避免呢就要抽离佢原生嘅家庭啦咁样。咁到底政府呢啲嘅服务配套能唔能够照顾到呢一班被抽离嘅小朋友呢，呢、這个我哋系有忧虑嘅。咁我哋睇一睇啲数字啦。咁譬如我哋其中呢就系、是、有做寄养服务嘅。咁我哋嘅緊急寄養嘅服務呢，去年呢就一共呢接獲242個轉介個案、但係成功配對可以入住到寄養家庭嘅呢其實得27個，即係大約 11%。 咁我哋就會睇到呢其實嗰、那個成功配對率係好低嘅。咁同埋呢就係、是政府呢就都有提過呢，就係、是、話我哋呢就會開辦呢就一個48個服務名額嘅留宿幼兒中心，就愛嚟應付呢、這個強制舉報之後呢嘅一啲嘅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呢要入住嘅咁。咁但係我哋睇到呢一、這個宿位第一唔夠啦，頭先你都聽到即係我哋去年已經接獲242個個案，咁得27個係可以成功配對。咁呢個淨係我哋機構咗，如果計埋其他機構呢可能個情況會更加嚴峻啦。咁呢48個我哋會擔心呢可唔可以應付得到啦。咁第二呢就係喺呢個留宿幼兒中心裏面嗰啲人力資源呢到底夠唔夠。我哋睇到政府呢佢招標嘅時候呢其實都係話呢一個嘅留宿幼兒中心呢其實呢佢係冇一啲社會工作主任嘅督導嘅人力配套喺裏面嘅。即係話呢其實呢啲咁緊急而有受虐經驗嘅小朋友呢其實佢都係比較需要多啲嘅關顧啦同埋輔導嘅需要。咁所以督導嘅人力呢其實都係好需要嘅。咁但係喺呢一度呢我哋暫時冇見到政府有呢一方面嘅配套啦。咁所以呢度我哋都會有擔心嘅。咁第二個我哋都會擔心嘅呢就係會唔會影響咗小朋友嗰個求助嘅意欲。咁點解呢？因為譬如當啲受虐者呢佢一旦知道原来我哋啲工作人员呢听到佢哋有即係受虐嘅情况嘅时候呢，我哋係必须要举报嘅。咁所以佢哋可能会担心咁係咪一定要即係讲俾晒所有人听呢，我哋冇辦法保密呢咁样。咁所以呢我哋都会有担心呢一、這个情况呢係会影响小朋友去求助囉。 你头先提到咧，即系有一啲问题你都好关注咧，譬如个配套唔够或者嗰、那个求助个意欲嘅问题啊。咁我都知咧，你哋其实机构系有去到立法会，头先我哋提嗰个嘅委员会嘅会议啦。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喺其他社福嘅团体角度嚟讲咧，你头先提嗰两点咧，系咪都系一啲共同都会关注嘅问题？ 是啊，我哋咧当日都有三十几个团体咧都有出席立法会嗰个听证会嘅，咁咧就绝大部分嘅机构咧，我哋都有听到系有担心个配套嘅情况啦，同埋有担心咧会影响小朋友求助啦咁。咁另外都有一啲嘅关注咧，就系、是、因为现时咧喺草案建议咧，佢举报如果一旦遇到怀疑虐待个案咧，就要向警方啦或者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去呈报嘅。咁但系按现时嘅情况咧，保护家庭及儿童科嘅同事咧就未必系会直接24小时提供服务噶。咁夜晚嘅一啲嘅求助咧，会系由一啲 NGO。即係聽啦，聽呢啲嘅熱線電話啦，咁如果係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先至再有緊急嘅話咧，先再向呢個保護家庭及兒童科咧就轉達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擔心咧，係會延誤咗啲接報嘅時間啦，同埋亦都會增加咗咧小朋友啦，同埋舉報者暴露咗佢哋嘅風險身份嘅風險咯。咁呢個我哋都係有擔心嘅，都希望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可以考慮一下。提供直接二十四小时嘅接报嘅服务啦，咁样。 咁麦俊文咁其实喺个听证会度咧，大家有冇去都关注一下？因为嗰、那个如果而家讲紧系要举报严重虐儿个案咧，咁喺呢一度，即系大家有冇对于即系严重虐儿个案定义有冇一个即系有冇一啲大家有啲共同嘅睇法，或者有啲定义嘅共识咧？ 其实当时咧，喺个听证会里边咧，都听到业界咧普遍咧都系觉得咧。虐兒同埋或者虐待咧，呢個定義咧係需要更加清晰去界定啦。咁同埋咧，業界普遍咧亦都有一啲討論，就係喺年齡嘅定義，到底係幾多歲先至為之係兒童咧？咁樣咁有根據而家草案咧，就係、是、採用咗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咧18歲呢個定義嘅。咁但係業界咧都有啲嘅討論就係話。咁到底16、17歲呢一班嘅年輕人，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自主能力，咁係咪一定都要強制舉報呢？咁喺我哋嘅角度呢，就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呢可以澄清多啲啦，同埋呢係避免咗呢啲嘅灰色地帶啦咁樣。 另外你剛才提到呢，即係关于嗰个虐待定义，因为我嘅了解就係其实而家讲緊虐待都唔係只係讲緊一个肉体上面虐待啦，即係佢可能係讲一啲情绪心理虐待或者性侵啦。咁其实呢啲呢，或者譬如疏忽照顾呢啲呢，其实就咁一个前线人员呢，佢要透过肉眼呢係好难去辨识到嘅，可能有啲情况。咁譬如呢，有冇需要有一啲嘅可能係譬如处境式嘅提问啊，去令到一啲嘅前线人员係容易啲去判断需唔需要去举报，同埋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免责嘅情况呢？ 我哋呢就普遍呢都觉得呢，如果係牵涉到强制举报呢，咁童工呢一定都係需要多啲嘅清晰嘅界定嘅，因为如果唔係呢个童工本身呢就係要有负上刑责㗎嘛，咁呢个对同事嚟讲呢都係有即係一定嘅压力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希望呢头先你哋都讲得啱啦，喺呢个肉体或者係身体嘅虐待呢可能会比较明显一啲。咁但係对于疏忽照顾啊精神虐待啊，或者呢係性方面嘅虐待呢，可能未必係咁肉体睇得到㗎。咁所以呢其实我哋都普遍都觉得呢即係同事喺呢方面嗰、那个经验啦，培训啦，同埋装备系好紧要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政府一旦系要考虑呢个草案嘅时候咧，喺个培训方面一定要做得好足。同时咧，我哋希望喺源头嘅培训要做起啦，譬如喺学院里边咧，都要增加呢一啲嘅培训同埋知识先得咁样。咁希望装备咗啲同工咧，可以喺当佢哋投入服务嘅时候咧，系更加有判断能力啦。咁同時咧，我哋都希望咧，喺舉報嘅時候咧，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外國一啲嘅例子咧，喺舉報嘅時候咧，好似有啲嘅 decision tree 咁樣嘅模式，就係、是、一路街住啲舉報者喺無論喺個定義嗰、那個下一步應該點做啊咁都係希望可以咧做到咧清晰簡便，而又可以係即時可以做到舉報嘅功效咯。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社福、教育同医疗卫生界嘅专业人员咧，专业从业员咧系可能会涉及到要去强制举报虐待儿童个案嘅 听众咧，欢迎打嚟1873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麦俊文，因为头先睇翻咧，即系有23类嘅从业员咧，系涉及喺嗰个草案里面系即系谂紧系要举报噶嘛。咁其中包括一啲儿童住院，即系住宿照顾服务院舍嘅院长啦，咁啊社工咁样。咁好似而家呢啲即系宿舍嘅即系服务院舍嘅院长，如果佢要去界定系咪一个虐儿个案咧，咁佢点样去界定嘅咧？ 其實呢個就係亦都係我哋業界裏面嘅一啲擔心啦。第一就係何謂嚴重啦，係咪何謂虐兒啦，同埋兒童年齡嘅定義啦。咁呢啲都係希望喺政府喺呢方面咧可以即係做多少少清晰嘅界定啦。咁同埋咧希望要有個清晰嘅培訓咧，俾到我哋業界嘅同工啦。正如我哋頭先講咧，我哋睇到咧。同工其實都係有壓力嘅，因為而家個刑責咧會係同事自己本身要承擔啦。咁我哋兒童嘅服務裏面咧，其實已經係都有幾嚴重嘅招聘困難啦。咁如果一旦同事係要除咗負刑責之外咧，仲有可能係要有監禁式嘅刑罰咧，其實對於同事嚟講係好擔心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政府可以考慮一下澳洲的一些的情況呢非監禁式呢其實是不是都可以考慮呢因為我們看到呢在澳洲裏面呢其實已經早過我們香港行20年行這個強制舉報但是它大部分的州份呢其實都不是監禁式的刑罰、我們看到這20年裏面呢舉報個案已經增加了 337% 了即是證明呢其實非監禁式的刑罰呢其實都幾有足夠的阻嚇作用啦。咁同時睇到呢啲數字呢亦都係令我哋業界更擔心呢就係呢 337% 呢亦都係引發我哋更加憂慮呢就係個承托力夠唔夠囉。咁呢個我哋都係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嘅。喺我哋角度呢我哋支持政府呢個草案亦都支持呢要做一啲保護兒童嘅措施但係希望喺草案裏面呢係可以多啲考慮到服務嘅承擔能力啦同埋個刑罰啦咁同埋咧，就係對於現時機制嗰個考慮，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呢度諗得多少少，再推行呢個草案咧，就會完善一啲咯。 麥耀文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講到個兒童嘅定義，咁當然即係18歲以下係兒童，我諗呢個大家冇乜爭拗嘅。咁不過咧，我都留意到業界其實對於即係青少年同兒童個處理方法係咪可以有一啲區分，因為始終大家嗰個心智成熟嘅能力啊，同判斷能力係有分別嘅。咁譬如就住一啲可能年輕人，譬如16、17歲嘅青少年啦，即係佢哋可能係同個社工講咗佢哋受到一啲嘅虐待，咁但係佢哋又唔想嗰、那個。社工是跟其他人讲的。如果个社工譬如是尊重这个当事人的决定而没有跟其他人讲呢他又有机会犯法。譬如这些情况其实你们业界会不会都有一些意见想提出来呢 冇错我们都有一些担心的。所以呢都想政府可以考虑多少少呢这一条条例可能引起一些年龄方面的矛盾。因为现在16岁其实亦都合法噶嘛，結婚如果有父母簽字或者監護人簽字，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呢一度咧，可以考慮下減少呢啲嘅矛盾啦。咁又或者我哋都有聽到業界有講嘅，就話啊，16、17歲嗰啲嘅舉報可唔可以有啲嘅豁免咧？又或者咧可以案主即係個受虐人可以多啲嘅主導咧？咁呢個都係業界都有討論過嘅咁樣咯。 咁我認為咁喺嗰個少數族裔或者多元種族裔方面咧，呢度大家個關注點係點樣咧？ 我哋喺聽證會裏面咧都聽到啲聲音嘅，咁就係、是、因為其實當你推行呢一個強制舉報嘅時候咧，其實都要考慮到咧、香港係一個多元嘅族裔嘅社會啦。咁其實有啲少數族裔咧，佢可能對於虐兒嗰個概念係好唔同㗎，所以咧，佢哋可能譬如對於獨留兒童在家啊，或者體罰啊，或者其他方面咧，其實可能佢哋會同香港社會咧有唔同嘅睇法啊，咁所以咧，其實都要考慮埋呢一點咯。咁如果唔係咧，就會好多即係父母啊或者監護人咧，可能都會有機會係誤墮咗呢個法網啊咁樣咯。 好，咁啊，多谢晒阿麦润云嘅电话先，我哋今次倾到呢一度。咁啊，麦润云咧系圣公会圣基道儿童院总干事，咁啊，心机旁边听众对于即系强制举报幼儿个案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依家我哋先听咧一节新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涉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的案件，警方说截至今日下午两点，一共接获1408人就相关事件报案，涉款大约是10亿元。警方上星期接获证监会转介商业罪案调查科调查之后，今日在各区分别拘捕4男2女，他们涉嫌串谋诈骗，正被扣留调查，相关行动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林作和陈怡。中环美利道二号地盘下午发生工业意外，警方接报有工人连吊船从高处堕下，两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救出时候昏迷，另一名伤者清醒，送往玛丽医院。警方将案件暂时列作工伤处理。现场是恒地集团旗下一个建筑地盘，集团对今次事故的两名电梯承办商工人表示深切慰问。从总承办商初步了解得悉，发生事故升降机槽内的工作平台是外判电梯公司的作业工具，电梯公司正是研究意外发生原因。集团在事发之后已经有负责项目主管在地盘现场和医院跟进。旅游发展局表示，为配合推动夜经济，未来几个月会举办多项晚间盛事，包括11月起会送出100万张消费券。旅客凭券在晚上6点之后帮衬指定酒吧和餐馆，可享用100元的消费扣减优惠。亦都会推出开篷巴士夜游香港优惠，旅客以20元坐3条指定路线，穿梭港九多个景点和地标。大坑舞火龙会在今个月28号至30号复办，美酒佳肴巡礼会在10月26号起，一连4日在中环海滨以实体形式举行。另外，旅游业议会表示，中秋至11黄金周的8日期间，预计会有100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泰国惩教官员透露，前总理他信最快可能会在明年的2月下旬获释。路透社引述泰国狱政厅副厅长西蒂表示，服刑6个月之后，70岁以上或患病的囚犯将有资格获得假释，惩教部门会逐一个案审视。流亡海外15年的他信，上个月回国之后，被法院裁定需要就滥用职权和利益冲突的3宗案件服刑8年。国王哇扎拉隆功之后特赦他信，将刑期减至1年。他信入狱第一晚因为心口痛和高血压转送医院。西蒂表示，他信在医院的治疗是由专业医护人员决定，并没有时间限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嘅桥面。另外，元朗公路有坏车，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而彩虹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去黄大仙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仍然车多，咁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之后转睇睇路面嘅情况，隧道嘅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新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 街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慢车，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常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跟住新墟嘅车龙咧都比较多少少啦。咁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嘅车龙，而家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弥敦道有旺角段嘅凌晨工程，由凌晨嘅12:01至到早上嘅6:00，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交界嘅慢线，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左三线分别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入口港岛方向、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搭车嘅时候记得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分钟阅读， 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 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他是一个好老师，又是我的好朋友。 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监控俾人做咗手脚，陈物哥，你快啲嚟睇下，有一封以木童姐嘅名义写俾你嘅遗书啊！佢话背叛咗你，冇面见你。木童姐到底去咗边啊？喺呢个时候，秦华又唔见咗人， 木童同秦华一齐失踪，究竟当中有咩关系？而陈默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咧？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在大型车辆的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起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睇翻我哋而家倾紧强制举报虐儿草案委员会，即系首次会议。咁啊，上个礼拜就有公听会啦，咁啊，有30多个。即係社福界嘅團體出席啦，咁又有教育同埋醫療衛生界啦。咁因為事件，因為當中就牽涉到咧，即係如果個草案真係立例嘅話咧，有23類嘅專業從業員咧就要舉報嚴重虐兒個案啦。咁當中我哋見到即係除咗社工啊、護士啊，咁仲有一啲即係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咁啊醫務化驗師、視光師、放射技師、藥劑師、助產士。脊醫咁啊，營養師都有，咁啊，仲有聽力學家、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其實個涵蓋嗰、那個即係類別都有好多種啦。 係啊，不過我都諗緊一樣嘢，因為頭先提到都有成23個類別啦。咁當中有一啲可能咧，佢哋同兒童個相處時間會耐啲嘅，譬如社工啊，或者幼兒工作員，咁佢哋可能會容易啲察覺到即係兒童可能係懷疑受虐嘅個案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譬如聽力學家，佢哋即係本身接觸嘅人嘅類別唔係淨止係兒童噶嘛，咁譬如佢哋又有冇能力去識別呢啲個案咧？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前線嘅人員咧，佢哋關注嘅。关于嗰个草案内容嘅一啲重点嚟嘅。 系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强制举报虐儿草案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宾倾一倾啦。咁啊，电话旁边有邻社辅导会高级 執行幹事黃美鳳。黃美鳳你好。 Hey, 你好，两位主持同埋各位观众好。 系啊，咁啊，就住而家即系倾紧嗰个草案啦。咁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前线人员咧可能对于即系点样去界定定义嗰个虐儿个案或者严重虐儿个案，可能都有啲担忧啦。或者而家嗰个即系讲紧个草案系有机会即系最高系除咗罚款，亦都会有监禁啦。我哋先讲下咧，即系点样去定义虐儿个案。其实而家好似即系你哋组织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怀疑有虐儿个案，其实你点样去睇即系定或者点样定义嘅？你哋系？ 我哋而家咧就都系用翻一贯社会福利处同我哋一齐喺个行之即系操作紧嘅一个多专业个案嗰个嘅指引里边去操作咯。咁例如就系有一啲身体虐待啊、心理虐待啊、疏忽照顾啊等等呢啲嘅分类，咁我哋就系逐一去睇究竟系咪符合呢啲嘅危机同埋呢啲嘅伤害啊咁样咯。 咁但系点样判断系严重定系唔严重咧？同埋需要举报咧？ 我哋咧就其实真系喺社工里边咧，我哋一个团队咧系好专业咁一齐嚟到去面对每一个个案，希望咧可以喺透过成个队伍里边咧，真系可以分析每一个个案其实嗰个嘅伤害嘅程度啦，嗰个严重性啊，有冇即时危机啊，又或者有冇啲支援啊，家庭嘅每一个个案咧，其实都系唔同嘅。咁例如父母其实佢知唔知道啊，其实会唔会有一啲重犯啊等等呢啲嘅，咁其实系咪故意啊咁样啦？咁所以咧，系每一个个案咧，其实都系用花咗成个团队咧好多时间一齐嚟到去埋头苦干，一齐去谂，一齐好上心咁去帮呢个小朋友。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嚟紧咧，即系变成一个个人嘅去负责任咧，我相信咧，其实真系对于童工系好大压力。咁尤其是头先你哋主持都讲过，嗰23个专业里边，其中有好多咧，其实过往咧都唔系咁直接做一啲保护儿童嘅工作，咁所以咧更加即系比起我哋咧系更加大压力，同埋更加唔知点样入手啊咁样。 黄美凤啊，我都知咧，其实有一啲嘅怀疑虐儿个案咧，可能都系其他人转述嘅，即系所谓 hearsay 嘅。咁喺呢啲情况咧，其实譬如社工又有冇一个责任系一定要去举报？可能有时搞错咗噶嘛呢啲情况。 是啊是啊，我哋咧就轮值辅导喺我哋嘅团队里边咧，我哋成日都系希望咧系即系尽我哋所能咧，见到一啲有危机嘅咧，我哋都去即系同其他专业一齐合作，希望去睇清楚、调查多啲，跟住咧系提升去大家一齐嚟到去保护儿童咁样。咁但系往往咧，真系喺我哋案例里边咧，我哋其实有时去无论我哋自己去。即係 initiate 一啲嘅個案，覺得係有危機，咁跟住到最後咧，其實咧可能咧都唔能夠成功，真係可以變成一個真係 establish 一個建立咗一個嘅虐兒個案。咁就因為每個唔同嘅與會者，其實咧都有佢自己嘅一啲嘅考慮點。咁咧咁往往有時我哋想做咧，想去即係成為一個嘅虐兒個案，跟住希望可以提供一啲保護措施咧，其實咧都有啲困難。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希望咧，系喺呢个嘅虐儿个案里边，清晰一啲，知道点样可以去继续去，即系当我哋知道一啲资讯嘅时候，点样去继续去支援呢啲个案咯？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嘅譬如可能保护儿童科或者警方可以帮我哋将呢啲我哋听闻嘅，将我哋咧觉得有危机嘅一啲嘅处境咧，系可以提升去做一啲调查啊，一啲介入啊，及早嘅介入啊，咁样咯。 咁黄慧芳，头先你提到，因为上星期你应该都有出席公听会啦。咁其实即系我见到即系文件就睇到你哋都有提议要有一个举报机制啊，或者系希望有清晰嘅定义同埋即系指引同埋案例啦。咁头先你都提到啦，咁点样去做咧？即系因为如果而家俾你再去讲啦，咁其实即系如果再详细啲，其实应该系点样去有个机制去俾你哋去举报咧？ 都是一样啦，好像我之前所讲咧，希望嗰个机制同埋嗰个虐儿定义咧，系可以系清晰，系要非常清晰具体嘅指引。咁咧会有一啲预计嘅一啲个案，我相信业界其实提过好多，我哋而家恒常听得到或者处理紧啲个案嘅类型，希望呢啲嘅类型咧，可以喺里边嘅指引里边咧系清楚，究竟系点样系就系成立。 怎樣呢是不需要舉報這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其實之前可能有一些個案，即是你們可能是懷疑會有危機，可能你們去即是通過大家即是團隊的判斷之後，那個案可能是成立了，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講，即是究竟這一類型的個案你們怎樣 去界定去定義呢，即是可不可以跟我們講多一點。 好啊，好啊。例如我哋一就譬如見得到有啲嘅小朋友，佢即係嘅父母係啦，咁好年幼嘅小朋友，其實即係 BB 咁樣，咁佢父母嗰啲年青人，咁其實有吸毒嘅危機，見到佢哋有吸毒嘅即係傾向啦，咁所以我哋知道之後咧，我哋都有去為咗即係保護個小朋友咧，我哋都有提出。希望可以去保障他們。咁其實到最後呢，我哋送咗去小朋友去咗醫院度，跟住之後都真係驗到喺佢身體裏面有一啲即係毒品嘅殘餘嘅喺度。咁所以跟住我哋喺個案裏面呢，之後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成立咗，咁跟住呢之後可以即刻就住佢可以有一啲嘅保護嘅措施呀。咁例如可能有啲嘅祖父母呀，可以即刻有啲支援呀，幫到手呀，他可以遠離自己的青少年父母，暫時可以有一些的即是分開分隔的措施等等。 黃美芳都有兩個問題想問的，因為其實關於怎樣去即保障那個強制舉報者的權益和免責辯護方面呢，我都留意到在那個公聽會呢，有些團體呢就希望設立一個仲裁會呢，就對一些專業行為呢進行免責辯護的判斷，還有一個的機制呢，因為剛才提到有20多個不同的專業類別，是可以即促進不同的專業團體之間的理解，就避免一些誤會和衝突的發生。就著這兩點呢，你同不同意這些建議呢？ 我就覺得如果聽證會呢，就即係呢佢要呢係犯咗，即係要 admit 咗，即係承認佢係已經係有犯咗法，跟住之後呢就再去真係聽佢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嘅合理嘅辯護。咁我覺得咁樣其實對於我哋專業人員呢，其實唔係咁即公平啦。咁其實因為好多時候佢真係透過佢專業，佢喺佢嘅處境裏面，佢覺得係啦，即係唔係呢個時間去舉報，可能佢有其他佢嘅原因。咁我哋點解唔係喺我哋嘅指引裏面已經係清楚列明，例如邊啲，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有提過16歲至18歲，其實佢可以自己有好多嘅合理嘅一啲嘅決定嘅。咁我哋其實唔係唔舉報，不過我哋希望佢係喺同意，我哋會用我哋嘅方法啦，點樣去勸喻啦，點樣去影響佢，希望佢都去慢慢去接受嘅之後，我哋先至去舉報咧。咁佢嚟得咧，就比我哋直接即刻去好唔明白咁，以為我哋咧係即係去係唔理佢生活，唔理佢死活咁樣去舉報。咁咧，我覺得係比較理想咯。咁所以應該係喺個指引裏邊清楚有啲乜嘢係可以豁免，而唔係去到聽證咁樣去辯護啊咁樣咯。 咁所以黃美鳳，即係你係咪都即係同意定唔同意嘅？即係個免責，因為嗱，而家講緊個草案就建議違者就會最高即係判監三個月，罰款50,000啦。咁你認為喺呢一方面嗰、那個即係阻嚇或者個即係懲罰唔舉報方面，其實你哋有冇意見嘅咧？ 我同意喺某啲嘅我哋已經係預設、已經預見到嘅一啲嘅範圍裏面咧，我哋應該係可以提供一啲免責，咁以至咧可以保障即係唔會即係我哋太過擔心而去濫報啊，又或者咧好多時候佢哋係啦，我哋嘅專業人員咧，因為咁樣而去即係承受一啲其實唔係公平嘅對待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就都係重新希望喺個指引裏面係要好具體清楚列明，例如邊啲嘅處境，可能係喺我哋因為知道呢個小朋友嘅照顧者可能係有例如有精神病記錄等等，所以我哋咧為免去即刺激佢，希望咧可以稍為去處理一啲其他嘅支援去部署，跟住先至去提出一個舉報等等呢啲。咁我哋如果係清晰咁樣去有呢啲咁嘅範圍可以收集清楚指引，咁我哋就會即係我諗相信其實大家都會安心一啲去繼續去跟隨呢啲指引，先至可以呢、這個立法嘅草案先至係可以真係執行到，係幫助到我哋保護兒童嘅工作。 另外剛才我都談到一點呢，就是所謂叫做虐待都有分很多類別啦，咁有一啲心理上面的虐待其實冇咁容易察覺到嘅。咁我知道其實澳洲有一個叫舉報系統呢，佢一個處境式嘅提問去引導專業人員呢，係去初步評估究竟需唔需要舉報啦。譬如喺香港嚟講，你覺得有冇需要有一啲咁樣嘅即係處境式嘅提問去協助一啲前線人員去做，還是其實本身即係前線人員佢哋嘅訓練已經足夠有能力係可以辨識到究竟有一啲嘅個案係咪已經構成咗虐待？ 我同意呢啲個咁嘅一個系統去幫助大家咧，係好有信心咁將呢啲處境咧係問咗，咁跟住之後咧喺無論喺團隊啦，又或者喺政府嗰度咧，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指引幫助我哋。咁正正咧，我哋因為呢個嘅草案咧，例如我哋咧，其實鄰社輔導會都有啲學校住校嘅社工工作啦。咁我哋喺啲住校工作裏面，我哋都增增咗類似呢啲咁嘅系統。咁就希望咧，即係大家同事咧，如果有一啲類即係擔心嘅一啲嘅即係個案啊處境啊，我哋希望咧佢已經喺個系統裏面去幫手，就係擺咗喺度。咁跟住之後，我哋咧就係即係一齊去 review 下咁樣。咁我諗呢個咧就係讓同事咧係好輕鬆咁樣，即係幫手，就係去盡量係 alert。跟住咧係大家可以去睇下點樣係處理。咁而去到跟住可能係好會一個叫做即係漏斗式，去到可能我哋喺系統裏面有100個，咁可能其中先至有兩三個，其實我哋真係會覺得啊必須強制舉報，咁都唔頂。咁但係喺呢度裏面，我覺得咁樣嘅漏斗式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咧係好好咁去包含咗有啲無論少少疑問嘅個案，少少嘅一啲擔心嘅個案，我哋都可以好放心咁去一齊去討論啊咁樣啦。 好，咁啊收到曬黃美鳳，多謝曬你嘅電話。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咁黃美鳳咧係鄰社輔導会高级执行干事，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外科专科医生讲，俗称肥仔波嘅男性女乳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强制举报虐儿草案，咁啊。有咩意見呢？即係聽眾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之恩，不如我哋同立法會即係社福界又傾下，究竟即係呢一個草案啊，我哋頭先聽到啲業界嘅意見啦。咁究竟啊，應該點樣下一階段個討論係點樣呢？咁啊，電話旁邊有狄志遠，咁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你好。 好，你好，兩位主持好。 咁頭先我哋又同即係一啲業界傾過，因為上星期嘅公聽會啦，咁啊講過啲意見啦。咁其實如果就住你睇咧，咁其實下一階段應該大家點樣去繼續去討論，個焦點應該放喺邊度去傾咧？ 係上一次咧就我哋立法會嗰、那個即係法案小組就開咗次公聽會啦。咁今次咧就主要係社福界嘅。 嗯。 咁嚟緊咧，我哋都會安排一次咧係俾教育界，再另外一次咧就係俾醫護界嘅。因為依個三個界別咧，就係有25個專業咧，都會喺依個條例上咧，係要求咧係要強制一啲舉報虐兒嘅情況啦。 嗯， 咁我想先講講成個嗰個法例、那個條例咧嘅精神咧，在於一就係提醒個社會大眾咧，如果虐兒咧，我哋係社會不能接受。如果係你見到有虐兒咧，咁今次就係講係專業人士啦，咁甚至其他非專業人士都好咧，咁冇法例規管都好咧，都應該咧係提出即係疑問啦，同埋咧就向警方舉報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將成個我哋專業人士咧係喺舉報個過程裏面咧更加有條理、有共識，同埋有程序去做，係更加專業嘅。咁我就唔好期望咧就係我哋好多規範、好多準則、好多程序。其實咧就係捉一啲專業人士咧，你做咩唔舉報啊咁樣？我相信絕大部分啦，100%嘅專業人士咧，佢都明白即係舉報虐兒咧係必須嘅。咁所以就我哋唔係捉錯處，而希望咧係鼓勵個個咧係喺更有效咁樣咧 係處理一啲弱兒個案啊咁，個精神喺度啦。咁嗰日開會咧，其實事實都係咧發表個團體咧都大部分都支持呢條法案嗰個精神同埋個做法嘅。咁但係當然咧執行上咧，因為呢條係新嘅法例啊，好多執行嘅細節咧都係要釐清一下。咁我相信頭先主持講啦，下一步階段係點咧？我諗我哋就有兩個角度咧。第一就係你法例上啲字眼咧係點樣去表達得清楚啦，即係合理辯解啊，咩叫做一個係恰當嘅時間去舉報啊，或者專業上嘅角色係點樣可以平衡翻即係舉報個程序啊？咁喺再下一個討論咧，就係講緊嗰個執行指引啊，因為執行指引咧係。在立法過程咗完成咗之後咧，政府用18個月時間咧就去完成個執行指引嘅。咁我哋希望呢個執行指引咧能夠可以咧係同嗰啲社福界、教育界同埋醫護界嘅前線咧一齊去討論，一齊去制定，係共同參與呢個精神咧就理想一啲咯。 剛才我們跟一些團體談，他們都有個共同關注，就是擔心個配套問題，因為通常有這一類的強制舉報機制，譬如外國的例子都顯示會多了很多個案需要處理的，在這一方面呢你會不會都有些關注？ 這個決定是一個其實一個焦點的問題，這個我們都會討論的。但因為呢就政府都承認的，都有預計呢法例通過了之後呢或者執行的時候呢一定個案係會增加嘅，因為一來真係保護兒童，我哋大家意識高咗啦。咁同埋開始嗰陣時候咧，大家都要即係掌握一下嗰個即係準則。咁所以數字一定係會增加。咁而家政府咧就只係提出咧就話增加一個住宿兒童嘅住宿嘅服務，大概係50個位嘅。咁而家咁嘅數字或者咁嘅配套咧，我哋覺得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嗰日我哋大公聽會咧，我都要求咧政府咧。是俾個清單出嚟，究竟你喺譬如話警方嘅執法啦，部門嗰個嘅協調啦，輔導嘅跟進啦，住宿嘅照顧啦，或者係其他方面咧，都有一個完備啲嘅一個即係配套服務。如果唔係咧，你可能舉報咗個兒童啦，但係我哋去即係偵查件事有好耐時間，照顧服務又唔夠位，咁變咗個小朋友咧個傷害仲大。咁我覺得呢啲位咧，一定係有足夠嘅配備服務咧，先能夠可以落實呢個咁嘅計劃。 咁啊，地主可唔可以即係回答多個問題，就係話咁嚟緊係咪有啲情況可以豁免咧？即係因為業界都會擔心噶嘛。 有業界有啲朋友講咧，一下子咧有25個專業團體去做咧，係咪適合啦？咁同埋有啲專業團體都講嘅，喂，我係遠國江師嚟啫，咁我都未必有機會接觸到即係兒童各方面嘅情況。咁藥劑師咁我太弱嘅啫，都可能冇機會見到小朋友嘅。咁呢啲角色又擺喺身上係咪恰當呢？我都要討論囉。咁亦都有有團體講話係咪一下子就去到25個專業同一時間去推行呢，又話會分階段呢，咁令到大家個社會呢去認識現時或者拿捏現時呢比較準確啲，因為呢啲法例是新嘅。咁呢啲地方呢雖然外國有經驗啫，咁香港嘅情況係點樣順暢呢？係咪分階段啲咧？咁我哋都值得去商討下。 好，咁啊，多謝曬狄志遠嘅電話。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咁狄志遠咧係社福界嘅立法會議員。咁啊，志恩，我哋今日節目都有傾過玫瑰崗中學即係停辦嘅事件啊。咁啊，教育局咧有回覆。咁啊，教育局就話啦，喺9月14日咧就係收到辦學團體嘅正式通知。咁同埋一直咧係同辦學團體同埋學校保持溝通，提醒佢哋咧係同各持份者保持緊密嘅聯繫，提供資訊，盡快適當咁咧處理教職員嘅聘任事宜啦，同埋為受影響嘅學生同埋教職員咧提供所需要嘅支援。咁教育局。嘅區域教育服務處亦都會積極為有需要嘅家長同埋學生提供意見同埋協助嘅，咁啊，志恩。 係，咁就即係希望教育局都可以即係比較積極一啲去介入呢件事件啦。因為如頭先所講咧，其實因為始終玫瑰崗中學係準校咧，其實教育局係即係9月14日嘅時候已經知道嗰個嘅情況啦。咁其實可以最盡早係可以協助啲學生去進行譬如轉校啊等等嘅安排嘅。 咁同埋頭先我哋都同即係教育會嘅即係傾過啦，咁佢都係好關注啊。咁竟仲有冇彎轉咧？仲有冇嘢可以傾咧？咁有啲即係建議係咪可以等個即係中一、中二、中三嘅學生可以讀到去中六咧？咁係有冇可能咧？咁呢個都係頭先我哋即係一啲嘉賓即係反映嘅意見嘅一啲方向啦。 系咁而头先啱啱亦都讲到咧，就系即系最紧要系讲紧即系由中一可以读到中六啦。咁其实即系同时嚟讲，一啲心理上面支援都系好重要，即系对于而家学生嘅话。 咁另外即系个趋势话，如果有啲学校佢由即系即系资助佢转做一啲即系私营嘅做法，咁其实喺个教育嘅公平性系咪都系有一个考虑咧？系咪会唔会个趋势会越嚟越多学校可能因为个收生问题会变咧？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教育界会关注嘅一啲话题。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有机会再倾过。